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汽车驶回公司大院，大家纷纷回到自己的宿舍。马特意外地发现财务部的灯还亮着，怎么回事呢？走到跟前一看，哦，周大业和财务部长大姐都在，他们在亲热地说着什么。马特推门就进去了。周大业说：嘿嘿嘿，怎么不敲门就进来呀？下不为例啊。马特说：哎，是这样，小智家里着火了。周大业一惊：救了吗？来了，消防队都来了。哦，损失大不大呀？损失挺大的呀，他们家本来就没什么家底儿。周大业沉吟了一下说：看来公司又该出血了。公司出不出血我不管，我想啊，找你借点钱，以个人名义啊表示一下。我不能借啊，我不能干这个助纣为虐的事儿。人之常情，怎么叫助纣为虐呢？我怕呀对杨凡没法交代。这跟杨凡有什么关系呢？谁说没关系啊？我帮助你跟小智要是搞成了，人家杨凡不得骂死我呀。哎呀，你太多虑了。别装疯卖傻的，我早知道你跟小智的进度了。不管你说什么啊，反正我不借。这算什么人呢？马特气恼地转身便走，回到自己的屋里来回踱步。此时杨凡正在自己的宿舍擦洗身上，桌上的手机彩铃响了，他便拿起手机：谁呀？ 我，马特。 真行啊，你回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 我刚才啊找周大业去了。 哦，小智家怎么样啊？ 火早让消防队扑灭了，现在都收拾完了，可是这个锅碗瓢盆碗筷也都毁了。 你想怎么着呀？ 我想去你屋。 你老是歇着吧，深更半夜的来我们屋干嘛？ 我想借钱。 给小智是不是？ 没有。 啪的一声，杨凡把手机合上了。这边马特拿着手机看着屏幕咬牙切齿，他刚脱了衣服准备睡觉，手机响起，急忙接听。 智智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 没别的事儿，就是嘱咐你不要为我募捐。 智智，你放心吧，没募捐。 马哥，我现在好想你。 马特晦暗的心情一下子又明亮起来了。旅游团大巴在山间公路上快速游移，马兰兰坐在窗口看着外边，另一个旅游团的大巴在另一条路上行驶，小文坐在窗口看着外边。 领队姑娘对大家说，各位朋友啊，咱们的旅行即将结束了，就要返回去了，请大家呀回顾一下整个旅程，看看我们哪些工作做得还不周到，一会儿呢请大家留下宝贵意见。大家异口同声道，非常满意，没有意见。马兰兰说，对我照顾最多，我要特别提出表扬。另一辆车上，领队小伙子站在小文身边说，下一站啊，丽江啊，大家拿好照相机准备尽情拍照，大家一定会陶醉其中的，不虚此行。大伙儿热烈鼓掌，小文悄悄给马特打了个电话。马特，我本不想到云南来的，因为工作太忙，但是误打误撞听了你的蛊惑来了，你猜怎么着，还真的不虚此行。马特回话说，只要你玩得高兴就好。本来我是想让你报一半路费的，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，不用你报了。嗯，好好好好，只要你满意就好。马特到食堂去买早点，碰上了杨凡。他已经洗漱得光鲜亮丽，马特夹他一眼，不理他，买了一盆顶着辣椒酱的米线，一个茶鸡蛋，转身就走。杨凡把自己的一个茶鸡蛋要往马特小盆里搁，被马特拒绝了。马特走在前边，杨凡紧在后边追着。马特，你不要朝三暮四，朝秦暮楚，你想干什么我都支持你。小智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却还说这个。告诉你马特啊，昨天我已经给小智打电话了，一会儿啊咱俩就给他送钱去。 我根本没钱。 我借你。 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借啊？ 我看你跟姑娘们热乎，心里不平衡。 马特进自己宿舍，顺手关上门。杨凡站在门外，把门踢了一脚，回身走了。窗外阳光明媚，一缕阳光亮亮的斜射在马特办公桌上。马特正快速翻看文件。周大业进来，把一支烟扔在马特面前。 一会儿啊，你跟我去一趟小智家啊。带不带钱呢？如果不带就甭去了，口头慰问没意思。你打算带啊？ 没错啊。 你带多少啊？ 一万吧。 你个王八蛋，你发疯了？你带这么多，我带少了就显得穷抠，白送钱不落好，如果让我也带这么多，那不是扯淡吗？ 这是雪里送炭，怎么叫扯淡呢？ 你看，一，我没跟小智拍拖，二，我的公司不是慈善机构啊，三，公司资金正紧，四。 马特立马打断了周大爷， 算了算了算了，你既然这么不情愿，干脆甭去了。 嘿，这叫什么话呀，我的员工家里边有事儿，我凭什么不去？ 左右都是你的理，你说怎么办吧。 只许你带五千。 我找杨凡借的银行卡本身是一万的面额。 周大爷递给马特一沓钞票， 咱俩换，我拿着银行卡，你拿这五千现金。 不讲理啊，你这是。 这还不是让你忽悠的。 小智家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。昨天晚上他们一家人一宿没睡，人人脸上挂着疲惫。小智的头发也有些散乱，白净细嫩的脸颊沾着黑泥汁儿。见老板来了，一家人都停了手。周大爷说， 大哥大嫂，我来晚了哈，先代表公司表示慰问。 小智一家叠声说， 给领导添麻烦了。 周大爷掏出银行卡， 公司呢给小智预支10000块钱，先解你们的燃眉之急。 小智父亲推脱说：“ 谢谢领导，不用了，大家已经给了一些，我们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。” 周大业说：“ 这钱呢，就算我投资了，几时你们赚了钱再给我分红也不迟。” 小智父亲还要推脱，而小智母亲却伸手接了过来。 就算我们借公司的，等年底让智智一起还吧。 马特拿出那5000现金的纸包递给小智母亲，这点钱呢也算是借给小智的。杨凡也拿出一沓现金递给小智母亲， 我这里是5000，也算借给小智的。 小智他妈突然跪下，周大业立即搀住他， 这可使不得啊，什么感谢的话都不说了，今天中午啊，我和马特在这儿喝中酒，你们简单的炒两个菜可以吧？ 小智父母一起叠声道： 好好，我们马上准备。 他们立即拉着小智去忙了。杨凡扯了周大业一把， 他们家现在不成个样子，咱们还是别在这儿吃了吧。 周大业说： 不啊，我正想考验他们的为人呢，今天呢正是机会，遭了灾是不是心理状态还稳定？ 马特打断地说： 人家心理状态稳不稳定碍你肝疼啊。 周大业冲马特一笑： 哥们儿，你来云南才几天呢，许多事儿啊你得慢慢体会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在车间里，小花在流水线上检验瓷砖，于小五走了过来，站在小花身后，把她不平整的工作服扯平一些，一个姑娘看在眼里，便说： 小花，我替你一会儿，你去和于小五说句话。 小花嫣然一笑，和姑娘换了位置，然后拉着于小五来到库房一大垛产品的后边，两个人没说话，只是搂在一起接吻。小花突然推开了于小五： 小五，我现在经常在想一个问题。 什么问题啊？ 咱俩现在挺幸福的，可是小官还在拘留所里关着，派出所还在等我表态，如果我咬死了说小官就是强奸未遂，那他判的也轻不了，他这一辈子就完了。 他真的没得手吗？ 啊，当然，我这么问你，你别往心里去哈，别别扭。 不管小官得没得手，我都爱你，我会爱你一辈子的。 我只在乎你心地是不是纯洁。我坦白的告诉你，小官真的没得手。几时咱俩进了洞房，几时你就会发现你的妻子是完全清白的。 这我就高兴了，既然如此，你就干脆向派出所撤诉吧，让警察把小官教育一番，让他汲取教训就已经足以了。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 小五，你真善良，一会儿啊你陪我去一趟派出所。好，等咱俩一起下了班就走。 小智他爸搬了一张小桌放在门外地上，找来3个小板凳，请周大业、杨凡、马特坐下。小智拿来一瓶酒、3个口杯，接着小智父亲就端来一碟油炸花生米、一碟腊肉炒洋芋。小智母亲端来一个铜锅，咕嘟咕嘟开着，里边是羊肉排骨，颜色清淡，膻味呛鼻。周大业挨个品尝。 小智笑嘻嘻地过来斟酒，两个酒窝很是迷人。马特说， 智智啊，你今天呢该敬我们三个一杯。 改日吧，我干活喝酒是要挨骂的。 那就叫你爸过来喝一盅。 小智笑笑说， 这么好的酒，我爸绝对喝不下的。 这酒啊，记在我的账上，去叫他去。 杨凡插话， 干嘛呀马特，有完没完啊，人家像你这么有心情啊。 小智笑着离开了。周大业对马特说， 你啊不该为难人家， 他爸真会吓得肝颤的。这个时候，小智父亲笑呵呵地拿着一个口杯和一瓶啤酒走了过来。 是呗是呗，三位领导莫怪哦。 周大业看他一眼，便拿起酒瓶要往他的酒杯里斟酒。他立即挡住周大业的酒瓶，然后用自己手里的啤酒给自己斟上。 周领导太客气了，我是不胜酒力的。 大家碰杯，小智他爸干了杯，起身要走，周大业一把把他拉住。 大哥呀，别急，我这里有个纸包，先寄存在你这里，明天一早啊，来一个中年女子取走。 周大业从手包里拿出一个报纸包，外边勒着猴皮筋儿。 小智他爸问， 这女子叫啥子啊？ 叫叶纯。 小智他爸伸手拿走纸包回屋里去了。马特问周大业， 这么神神秘秘的是什么好东西啊？ 甭问，慢慢你会知道的。 这时小智又出来给大家斟酒。周大业说， 小智啊，现在你可以陪我们喝一杯啦。 我听马哥的。 周大业和杨凡都诧异地看着小智。 周大业说，谁是你老板呢？ 小智笑了， 当然是你啊，可是喝不喝酒我得听马哥的。 周大业问马特， 哎，你对小智说了什么呀？ 马特说， 我哪儿说什么了，小智，我认为你可以喝。 小智嗔怪道， 马哥你真没脑子，我喝了酒还怎么干活啊？ 杨凡幸灾乐祸的哈哈大笑， 哎呀，给你台阶你都不会下，马特栽了。 在灿烂的阳光下，小官被放出来了。他走出拘留所的大铁门，面对阳光虚起了眼睛，贪婪地看着蓝天、白云、绿树、花草，看够了，小官就招手叫了路边一辆小三轮车坐上去。在村寨外边，小三轮停在村口，小瓜跳了下来，司机也下车，等着结账。小官便说， 老哥，你全看见了，我是从拘留所里放出来的，我身上没有钱，你就算做好事白送我一趟。如果你非要钱，我就跟你打一场，你打我十个嘴巴子，我打你十个嘴巴子，打出毛病谁也别在乎，怎么着，你是要钱还是不要钱？ 司机十分惊讶地看着小官， 不要钱不要钱，再见哥们儿。 开着小三轮就走了。走出足够远了，司机回头骂了一句，臭流氓。小官当然听不到骂声，他走进屋里，他爸妈看见他都是一愣，但都扭过脸不说话。 小官说，爸，我回来了。 小官爸冷冰冰地问， 是拿衣服还是拿什么呀？ 小官说， 什么也不拿。 小官妈问， 是回来拿钱的？ 小官说，你们怎么不想好事啊？ 你都进拘留所了，除了判刑还有什么好事？ 哎呀，我听寨子里的人都说，拘留所里边的洗衣粉、牙膏、牙刷、香烟、打火机都是挺贵的。 你们都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被无罪释放的。 小官他爸说，这么说小花吐口了，对你网开一面了？ 不是小花做的好事，而是我根本就没有问题。等我找到机会，看我怎么修理小花。 小官妈给小官递上一杯水，说， 儿子，你学聪明点吧，再也不能想着什么小花不小花了。 自古以来藤缠树，谁见过树缠藤的？ 强扭的瓜不甜，更别说你撕破过小花的裤子。 我想什么小花啊？你以为我还想着跟他搞对象？我要给他毁容，我让他一辈子搞不上对象。 小官爸说， 现在啊，小花已经跟于小五搞上对象了，你啊千万要远离他们，你如果作践小花，就等于伤害了两个人。儿子，你记住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人不能欺人，更不能欺天。 我跟你们说不清楚，我走了。 你去哪儿？ 甭管。 小官气哼哼地往外走，小官妈追了出来， 你去哪儿啊？ 小官没有回答，摔门出去了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马特发现周大业让自己转交的东西有问题，他会怎么处理？小文和陈阿姨通电话，他会如何评价马特呢？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离婚男人。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，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，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。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，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，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，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。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，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，如果父母怎么办？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